哇，翻嚟啦，好啦，咁我哋继续讲下呢个咩呢 Cloverfield 第三集啊，叫做乜鬼嘢 ？Terradors 系啦，佢叫咩？嗰啲系 末世勃论啊， 末世勃论系嘛？末世勃论咁啊，系。咁其实咧，佢改过几次名噶啦，初初又唔知叫乜鬼，又上帝粒子，又乜鬼噶，系改到你真系。 唔系，都系有粒子，有粒子加错，都唔系上帝粒子嘅。 唔係，係佢之前個名字就叫做順德粒子噶，咁改過幾次名噶啦，咁總之而家出街最 嚟好似就叫科佛科洛佛勃論咯。 係啊，咁佢叫翻高級標啫嘛， 高級標咯，係啊， 啊叫乜高級標？ 香港咧由第一集開始，佢已經叫做末世天劫係咪？好似係咪？ 末世 天劫， 兇殺，所以係末世兇殺。 啊，末世兇殺係末世兇殺。 第開頭係末世啊，末日就係 啦。 上一集咧就叫做末。世 界十號， 十號係啦係啦咁嘅，咁所以就食翻啫，咁啊係啦咁咧，咁所以今次就咪末世咩？末日咩？ 今次如果諗低 末世號咯，末世號太空船你險記 啦。咁佢就太空站咧就叫做 Cloverfield 就唔拉家嘅，即係求揾翻嘢得翻佢啦。係上次就條街叫 Cloverfield 係 啦。 第一集啊，仲 你問我 睇完都唔知乜嘢係 Cloverfield。 係啦，其實佢就。三個都即係藤林瓜瓜論藤就叫即係似係動畫啲叫咩精神續作咯，即係只係逐個入邊嘅元素、都唔關事嘅情節又唔穿又唔論咁又互相都矛盾。 你所謂嘅精神續作我講過啦，呢個而家啲人唔知做咩作個咁嘅名字，我哋叫呢啲做兄弟作或者姊妹作啊。 係啱啱。 即係其實以前係真係有咁嘅 term， 即係其實兩套戲又唔係真係延續嘅。其实个世界观其实又唔一样嘅，但系佢个元素就好相似，咁亦都系可能差唔多嗰个班底，或者系同翻嗰个电影公司，即系再做一次，咁即系以前啲机械人动画就最多啦。如果大家想理解系嘛，咁好多动画都有。 打机都多嘅，你打 系啦都有。系啦系啦，佢集集其实唔关联，咁但系就系啦就。姊妹作咯，姊妹作兄弟作咯，咁佢其實今次呢集咧就多咗噶啦，因為佢都叫做有翻即係咁嘅樣嘅怪，同埋有翻個地牢啊。嗱，之前兩集完全冇關啊嘛，佢但係今集就碌翻卡。 接呢個係會實成啲嘅， 但係就唔係話佢真係有發生到上兩集啲嘢喎，佢又唔係喎， 係 啊，冇翻個元素 喎， 元素啫。塞翻落去啫，咁其實你話論故事都係冇關，不過咁啊，既然今集都講咗俾你聽啦，係平衡宇宙啊嘛，咁係咪有機會喺唔同嘅平衡宇宙有發生過上兩集嘅嘢咧？咁你咁諗啦，係啊， 今集都出現咗兩個地球啦， 係啦，都有兩個唔同嘅地球，咁所以其實可以有第三、第四、第五或者無限嘅，咁如果咁就或者可能叫做。解咗，即其實有少少，其實就唔係真係一模一樣咁啦，咁啦。 同埋佢其實佢個風格有少少走去似黑蘇魯神話嘅做法啊，即係好多唔同嘅作者寫好多唔同嘅短篇，但係就聚合成為一個大嘅世界。 即係宇宙觀 係啊，係啦，佢成都係一樣嘢嚟嘅。 係。咁啲怪獸，啲怪獸本身就因為佢打開個 portal 而走過嚟，呢樣嘢都已經係黑蘇魯嚟嘅。 系啦，佢其实都有一个野心，就做一个自己嘅黑蘇魯神话嘅。 系啦，不过我好难想象佢有四啦，再系咯。 系。 咁今次咧， 可能会有四嘅喎。 佢话有四。 呢套衰。 吓，佢话有四啊？ 但咁嗰时就画上电影啦，而家咪变咗 Netflix。我都系衰咧，衰就因为真系国语，我真系觉得。而家你美国都拍。 我觉得唔止啊。 暗淡。 唔止。 唔系，不过系套戏都衰嘅。 唔止有咩新料？ 套戏本身 唔止嘅系。 新年 都系多，系啊，服地嘅。 新年嗰粒点啊？听啊，新年讲。 佢今次除咗话呢个吓无啦啦，全部人都要就阿张志讲国语之外，啊，即系总之同佢讲嘢就变咗个国语啊。除咗呢样嘢之外咧，佢嗰啲古仔好似抄抄埋埋嘅啲嘢。 哦。 嗯， 即系呢份嘢似呢套戏，嗰忽又似第二套戏， 系啦，系冇错， 嗯，都系。 佢成套戏，即系尤其是系 外星生命 啊，外星生命就系嗰啲虫啊，嗰啲。 外星生命啊，我觉得系。 系嘛？ 唔系喎，但系佢最弊佢又冇嗰只怪，你最衰。 系啊， 系啊， 你做呢样咁 啊， 收唔到费，咁最点 好？我你有乜怪都好，最屘都系啲人杀嚟杀去咁。其实咪即系将第二集摆喺个太空站度做一次。 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咁讲，系啊系啊。 咁 佢有少少似The Fring怪形咁嘅样。 系啊，又有啲冇错。 佢都有去解剖條友，咁係咪諗住拖佢又爆隻嘢出嚟咧？咁都有啲咁嘅疑惑嘅，有啲嘅，乜都有啲嘅。 好多真係好多呢啲嘢。 係啊，好多唔同嘅戲，咁佢係即係將好多個宇宙平行宇宙拉埋一齊啊！真係。 連張子怡做嗰套太空船嗰套戲嗰啲都有啲添喎。 張子怡有套太空船嘅咩？咩？ 你咪講佢哋咪咩叫咩太陽？ 哦，一個 係係係係係。 我哋記得好似有阿金田廣之定呢個。 唔係張子怡 ，sorry， 唔係張子怡，阿楊紫瓊啊。 係楊紫瓊。 係咯係咯係咯。嗰套 OK OK， 係咯係咯，我因為金田廣之。 太陽黑子好似 係嘛？唔記得用咩啊？即係總之佢哋去咗。 係咪嗰個嗰個啲咩爐？ 啲乜鬼啊？ 系咪嗰个唔知咩咩？ 系咪个太阳啊？咩就嚟死嗰个啊？嗰、那个嗰套啊，讲话 系啊，最后变咗消融咗有个人啊嘛，个样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扮 扮扮扮 系啊， 都有又有啲咁嘅嘢摆落去吓。 明白， 即系又系嗰、那个嗰、那个炉唔见咗咁样。 佢而家都唔係奴嚟嘅，佢而家唔見到佢係個陀螺儀嚟嘅。 係佢話 嘅， 佢 話嘅。兩位嘅啫，嗰個就唔係個奴或者唔係嗰個咩，唔係馬科嚟嘅，唔係嗰個時空旅行嘅嘢。 係 但係呢個情節咧，其實你話同一樣啫，同馬科石，總之就唔見鬼咗嗰嚿嘢啦，係啦，係 啊， 少咗嚿嘢啦。 係啦，咁結果奇怪就喺個船員個肚度劏翻出嚟先，即係古怪啊嘛。咁其實又唔知嗰個人舐咗乜嘢啦。嗱，你其中有一個咧斷手嗰個就話佢即係時空混亂，就話食咗入埲牆度啫。 食係 係。手分離咗出嚟就變咗自己有自己意識，咁好似呢個愛登士家庭嗰隻手自己識走。 佢呢個又我覺得有啲似咩喎？似嗰套之前嗰套咩富江嗰個叫咩？嗰個叫阿武出名嗰個叫咩？即係學校咧浸咗個最後得小朋友復嗰個叫咩咩咩啊？唔記得咗，套漫畫好出名。 所以佢 浸咗。得間學校浸咗去第二個時空啦，去咗末世。 哦，都漂流教授。 啊，漂流教授係啦，咪就咁咯，好似漂流教授。 嗱，我初初諗住咧，嗰隻手會繼續 keep 住，即係喺個獨立嘅 character 嚟噶嘛，因為佢初初都係靠佢隻手咧寫啲字咧揾，即係佢先會劏嗰條絲揾得翻嗰個土嘅嘢。但係跟住之後提都冇再提過隻手喎。 係。 我就嗰隻手應該先變成佢係新嘅成員好睇啲啊。 系啊， 系啊，好得意噶，我覺得佢手好得意噶，系啊，系啊，佢自己又 知人嘅嘛，好似 咁佢又唔係壞噶嘛，佢幫佢哋噶嘛，咁 OK 咯，咁 OK 喎，我講反而係成套戲咧最特別嘅， 即係幾鮮明啦呢個， 係咯，最特別，但係佢又竟然出一出就，佢冇再提咯，咁佢隻手唔係死咗嗰個，但係佢喺度啊嘛，點解冇再提咧？ 佢係喺臨尾咧嗰個阿黑妹嗰度啊。佢係有係咁而家無啦啦望一望隻手，但係隻手冇嘢做喎，喺度咁樣玩手指咁之類咁。 我以為佢隻手會遞把槍俾佢啲。 係啊係啊之類，即係會有啲嘢啦，冇。 急場物嚟㗎嘛，其實呢隻手就係急場物嚟㗎嘛，即係愛登士家庭，你諗下，其實係咪最出就係即係阿手啊嘛？佢仍叫做個名。係。要叫阿手㗎嘛嗰隻手，咁點解唔係變成嗰個阿手嘅角色咧？咁過過癮喎，咁呢套戲咪有個好鮮明嘅？嘅嘢咯，但呢套竟然佢又放棄咗呢樣嘢嘅喎，佢成套已經冇嘢鮮明㗎啦，大佬咁呢個已經係最鮮明，但佢又冇好好利用落去啦，係咯，咁其實佢可以係咯，後屘好多個劇情都係其實隻手幫咗佢哋又好，乜都得㗎喎， 係啊， 隻手神乎其技咁樣凌空飛腿踢嗰條友都得啦，係咪先？即意思好似黃葉嗰個嘢，係都得嘅喎，係咯，係咯，凌空拉低 kick 都得嘅我隻手啊！ 最咁大力喎，好似蟻俠咁啊！嗰個攻擊力幾強？ 係啊，咁佢，因為佢係成隻手臂啊嘛，唔係得隻手掌噶嘛，咁係咯，咁攞嚟扮人又得，乜都得噶喎，係咯，隻手變成咩啊？呢個在寄生獸裏邊啊，啊隻手 啊，係啊，寄生獸啊， 係啦，咁佢唔係吉祥物，佢應該係啦，咁但係呢度竟然冇喎，出咗兩嘢就又冇，咁救翻個奇怪女船員喺個墳場入邊，咁但係竟然後屘佢原來都唔係幫佢哋嘅，佢原來就係人哋個平行宇宙嘅另一個船員咁喺嗰個宇宙佢哋係相識嘅，但係原來喺即係佢原本個個世界咧佢唔識嘅，都唔知係邊個嚟嘅，係咁即係佢嘅變節亦都好似預咗啦，係咪？咁你明知佢係呢個宇宙，佢梗係幫咗宇宙嘅地球㗎啦，點解要幫你啫？係嘛？咁所以所有嘢都我唔覺得係啲乜嘢好。twist 到即係觀眾咯，即係好似好少全部順理成章咁。咁同埋都講到明啦，佢同張子怡係做同一個位，咁你即係張子怡死緊㗎啦。 係啊， 你哋都會諗到嘅啲嘢，咁其實好好好普通啊，即係成個事咧，真係唔得啊，係啊，即係我唔知道今次呢套咪真係原創咧，其實上一集原來唔係原創嘅喎，係 係 啊， 上一集係你條拎我先知。 是啊，是另一个一个电视的，即好像黑镜的电视剧的其中一集，那一个故事，那他你就当他将 他 发大来拍那套戏啫，那所以其实他是有一个好即是叫做很实在 的故事桥这样的，而今集衰就衰在呢没什么故事那个桥，其实没有桥的一个故事，是 嗯， 即是尴尬砌个故事出来很散的，其实。 其实第一集都冇故事桥嘅喎，其实。 哦，咁第一集唔同啊嘛，佢主要玩收条机啫。 系啊，系啊，收条机。 咁就你又觉得会睇紧新闻报道咁，其实你又唔系好介意。 冇故事添啊，唔知冇故事桥啊。 跟 住佢走， 走嚟走去 系啦。走嚟走去啫嘛，去逃生。 系系。其实我 冇乜所谓嘅。 其实我都唔觉得第一集好睇嘅，不过。 其实 第 一集嘅，其实。 我插嗰阵时出问。 我冇晕嘅，啲人话睇到眼都晕，我冇嘅，我唔系因为咁嘅，我佢冇故仔啫。哦，你 OK 第一集 嘅，我 OK 嘅。哦，你 OK 第一集，但系冇古仔喎，真系。 中意呢种咁样，你仲中意咁样嘅角度去望？ 系嗰阵时嘅几新，系 即 系 完全系一个黑工嚟噶嘛？你 系 其实你唔会知道所有 唔知个主角都系普通人， 走难咯， 冇错， 走难咯， 系巨影都市啊！呢个叫做而家我哋叫做， 即系我就中意呢种嘅， 即系而家变咗个游戏啊，系巨影都市， 系啊，变成个游戏 咁嘅玩法。 我又 OK 第一集嘅，咁第二集啊，我觉得好睇嘅，其实第二集 系有佢个古仔嘅，系 啦，系啦，咁反而呢集就真系会真系失望啊！呢集系 啦，咁但系今集先系好似拍得最多钱嘅， 你睇个格局就系最多钱啦。 咁佢就话咧，点解会咁样上映嘅咧？就系因为惊收唔翻，咁但係 Netflix 就出咗一個可以保證，即係佢俾得翻條數佢嘅數啊嘛。 哦 ，Guarantee MG 係 啦，咁 點樣 Guarantee？ 咁咧戲院啊，唔知收幾多，咁你 Netflix 幫我買咗，咁收緊數咁啊，哦得唔得你嘅事啦，到時係嘛？咁結果就變成 Netflix 播放啦。咁啊，但係呢一件事咧，其實係好定唔好咧，都我哋都覺得係有即係雙確嘅。系啦，咁硬系觉得咧，咁咪即系跌咗咯，咪即系变咗一个网络电影咯， 网大变成咗。 但系佢明明拍嗰阵系本来预咗戏院做噶嘛，咁你嗱你见佢实质个制作佢又唔系话 cheap 噶， 大嘅其实制作系 即系 OK 噶，即系佢唔个古仔麻麻啫，但系佢咁你啲太空站嗰啲咁佢又做到足噶，就太空站咪好胶，唔系啊，唔系寻秦记咁噶，系咯，咁你都见到佢个太空站。个设计都唔同一般嘅，佢又佢好得意就系佢嗰啲会转嗰啲位咧，就唔系就咁有一单轴转嘅，佢系个轴再孭一个圆圈，个圆圈再自转嘅。 嗯， 系啊，佢啲居住区系咁嘅形式，咁啊喺个造型上佢都有叫做有设计啊，最少系嘛。咁亦都同佢后屘要甩走嗰个嘢嚟救嗰个嘢都可能有啲关系嘅，那个造型咁。咁啊，即係總之佢個成套戲喺太空咁你呢個一定唔會平得去邊㗎喇，講真個拍攝。 嗯。 即係如果你要拍得返呢一個咁樣嘅樣出嚟咁走唔甩㗎喇，即係你唔可能用我哋中國人嗰啲拍法去拍㗎嘛呢啲。係。咁所以個 budget 唔會細啊，咁佢又叫做我又唔知張子怡收幾多呢呢套戲。係喇。 係喇。 系咯，定系有乘客算咧？我唔知啊，即系。 喂，你讲国语喎，又唔使你练英文，咪都平啲咯，啱 你就以为啦，佢套套戏都系讲国语嘅，就 show 翻佢冇一套戏讲话英文嘅，你留意系。 系喎，真系。 嗯。系。即系唔好理佢咩艺伎回忆录又好乜鬼啊，都系冇嗰个英文嘅，但系如果冇记错啊，即系总之由卧虎藏龙开始到今日，佢喺荷里活打滚咗咁多年。其实系咪佢咁多年都其实冇讲过英文嘅咧？喺外国咁唔奇噶，系咪？ 系唔奇 嘅。佢嘅人际手腕之劲系啊，即系佢可向披靡嘅。事实上吓，即系佢的确埋咗好多大有钱佬身咁，即系影到相喺嗰啲大有钱佬嘅游艇上面。 系啦，仲要话咩收埋咗啲嘢喺个 pad 度嘛，系嘛？ 收埋啲咩咧？ 收埋咗对讲机俾人话佢。 我点解嘅？ 咁犀利 系啊！佢有张相唔知点控咗埋佢嘛？即系啲人恶搞就话佢唔知系咪控埋佢讲电话咁样。 哦，咁样。 我搞嘅，我搞 嘅。哦，即系唔系真系。 系咪真系？咪真系咩？ 咁我唔知啦，系啦。咁总之就佢就 破咗我哋話咧，去荷里活撈就必定要第一件識講英文呢個定律。咁佢一個人破嘅咋，其他人絕對要識講英文嘅。如果唔係，你唔使旨意喺即係喺人哋啲戲度做啦，好合理啫，係咪？係咯，係啊。咁但係佢就真係零舍唔同嘅，冇得講嘅。OK， 唔好學佢啊，所以學唔到嘅。咁呢套戲咁佢演出又點啊？其實大家覺得？ 平平無奇咯，如果你 其實有冇人覺得張子怡係演技好好嘅咧？蘇花 嗱，早期， 我反而早期好啊！ 我覺得做咩我的父親母親係做得好 哦，咁樣 咁啊係喎！嗱，呢個好多人贊，但係呢套我得做嘅。但係嗱，我認真，我一代宗師，我係好 buy 張子怡，我反而唔 buy 黃家衞嘅。即係一代宗師，我贊係贊張子怡，係確實係佢嘅演出好突出到，即係唔知公義定公三啊？ 都有 類似嗰個角色， 公義啊， 係公義嘅角色，係咯。咁又真係拍到即係嗰種中國味同埋嗰種係咯，即係嗰種氣質咯。係啦，而且有型家啦，係啦。 咁但係如果佢冇古裝片做時裝片啦，唔係就係呢套啦，係咪好似唔係好適合嘅咧？都 梗 係唔係好好睇咁喎。 全部都甩㗎，係啊！你雲圖都甩㗎，雲圖有張子怡嘛？ 雲圖有張子怡嘅咩？ 啊，周怡啊，唔係嗰個周咩就？唔係周迅嚟嘅，周迅嚟嘅。 周迅冇得啦。周迅扮埋鬼妹添嘛，最尾大佬。冇得啦，嗰個勁喎。同埋佢講英文喎。唔講英文啦，扮埋鬼妹啊嘛，唔講英文唔係，點會係佢？唔係佢。佢周迅同埋另外一個係嗰個韓國嗰個啊嘛，即係做個教公仔吹氣人哋。嗰個啊嘛，係咯係咯，主要係佢兩個啦，亞洲人就係咯。 係咪陪酒？ 係啊，好似係咯，冇佢。咪你張子怡中間就少啲啦，少啲係咯。咁所以佢今次會接一套科幻片，我都覺得好出奇嘅，其實係啦。 同埋唔夾㗎，佢成個 mood 係唔夾㗎喎，好明顯佢係。即係自己做自己戲嘅喎，其實佢喺度。 咪嗰班人夾佢啊嘛，去窮佢廣告院。咁同埋咧，佢哋成日同另一個太空站就唔知乜嘢通訊，我都唔知嗰嚿係咩嚟。佢成日同嗰個咩秦皇號，唔知咩嚟嘅。 秦皇島啊！ 秦皇島係啦。 係應該係大陸嘅一個島嚟嘅，照計就。 我唔知喎，定係其實一個太空站嚟嘅咧，佢冇講啊。咁嗰度都好似都係廣告院嘅，係啦。 係啊，你同嗰度對話就 廣告院 嘅。 係啦，咁嗰度係乜鬼我就唔太清楚啦，係啦。 系 啦，咁即系话，其实喺佢呢个设定上，即系中国嘅位置系都唔低啦，即系太空计划度系啦。如果唔系，佢唔会话有一个中国妹仲要唔识讲英文，咁仲要佢哋仲要反而要同另外嗰个咩秦皇岛嗰边去不断通讯咁。冇影过嘅，嗰边从来都系得个通讯嘅啫。咁系咪嗰度已经代替咗侯斯顿做咗太空中心咧？咁但又唔係啊，好明顯後尾你見到佢個老公不斷同嗰個人聯絡，嗰個都係西人嚟㗎。係。即係話要搵佢哋搵佢哋。 降落都係侯斯頓太空中心。 係囉，咁佢嗰個成日提住嗰個秦皇島係咩嚟嘅呢？ 係囉。 真唔知啦。 係咪同佢嗰個粒子加速器係有關 係？真係唔知，佢都冇解釋。咁但係即係意思就話你都仲會提，除咗張先仲會提起一啲都係同即係中國有關嘅嘢，咁但係佢又冇多解釋㗎。都好緊要咁樣嘅嚇，咁佢咪諗住呢套嘢？ 其實你講佢係，佢因為成隻船提頭歐站嘅人員都係嚟自唔同嘅國家，咁咪 係咯，係嘅， 加一過來咯。 唔係，但係你大家都嚟自唔同國家，但係點解係啦？其他人就個都係講英文咧？ 佢都有個俄羅斯人㗎，點解唔講俄羅斯話咧？ 即係會唔會佢有時一半講俄羅斯話，一半講翻英文都好啊？ 係咯，佢一啲都唔講，啊有講嘅自言自語 咯，一兩句咯。 自己真係。 即係冇人話佢唔可以講國語，佢全程啊嘛。而家我有一個問題係，全套戲淨係講國語啊，大佬啊，跟住你仲要其他人就佢講國語，其他人都識講國語嚟就佢，咁你唔好奇怪。嗱，我就懷疑呢套戲咧，真係諗住美國唔得都大陸鬧翻啲，佢可能直情諗住呢套戲要 peace。即係內地市場，我話。 內地 都係 唔得。唔係咁，但係內地而家啲人都講啦，話佢哋唔鍾意睇啲西片咁樣㗎嘛。反而係啊，佢哋成調翻轉，好似點解個西片有個中國明星，佢都好似覺得怪怪地，唔好話仲要講埋國語。咁到底係咪擦錯鞋？ 真係唔知啊！但係上次你睇《攻殼機動隊》咧，北美冇都係全日文㗎嘛。 你又覺得冇咁怪喎，唔知點解。 吓、啊，咁佢嗰个世界本身好日本 feel 啊嘛， 系有系啊，冇错，那个设定好好东洋嘅， 咁如果你话呢个太空站，你讲明呢个太空站其实中国起嘅，咁你嗰班主角系鬼啫，咁如果你话呢个太空站中国，咁我冇得讲啊，系咪先？佢又唔系啊，呢个国际太空站嚟噶嘛，咁点啊，大佬老细？ 系咯。 我唔知佢啦，係呢樣嘢我就覺得係其實係敗筆嚟嘅。你就算連中國人睇都覺得好怪嘅呢件事，唔好話西人睇有咩感受啦。我代入唔到啊，我代入唔到咩感受。不過張子怡係佢哋認識嘅中國演員嚟嘅，就係鬼佬。咁佢哋又掰嘅喎，唔知點解。係、 哎。 不過張子怡而家都唔係後生女啦。 係咯。 你估仲 係嗰個樣都咁啦？ 係咯，你估仲係《卧虎藏龍》嗰時咁，仲叫做咩後後生生咁而家，都中噶咯喎。 係啊，中啊！不過佢好可能外國人眼中啊，即係除咗張曼玉啊，之後就到佢咯。即係都中啦。 你覺得張曼玉去到呢個位啊？ 即係 唔係喎？你張曼玉啊，似乎好奇怪，係法國佬識喎，美國佬唔識喎。 法國佬識係咪 啊？歐洲嗰 邊你同佢講， 確實係嘅。歐洲出名啲。 邊個嚟嘅？係咯。美國佬唔識張曼玉嘅，美國其實咧香港星，我同佢講真嘅，識最識嘅香港女明星，你講你都唔信，係葉子薇。 OK， 佢嗰時嗰套女機械人咧，係長期喺佢嗰啲即係特講即係電影特技啊嗰啲雜誌，成日都仲提住嘅，我真係唔知有咩 哦。 喂，大佬係咪即係香港唯一一套？ 係電影特技。 唔係，咁佢係女機械人嚟㗎嘛喺裏邊。 系冇错冇错， 佢成日记得佢一个女机人，咁里边都唔系得佢啊，女机人啦，好似都有其他女机人咁。咁但系佢哋唔知点好鬼记得啊叶子薇嘅真系犀利嘅。 咁咁佢嗰几套咸片有冇？ 冇，佢哋净系记得嗰套女机人啫。 记得 嘅好记得嘅，我都唔知点解。唉，系啦，我以为嗰度咩？機械女友啊，定嗰度咩？即係上次我話阿欣怡嗰度，我以為 嗰個會有咗 I G 啊 ，I girl 啊， 會代替到啲，點知又冇又唔得嘅喎。 哎呀， 佢永遠都仲係記得係葉子薇，係。係啦，係啦。 哦， 唔知點解？咁佢哋識葉子薇仲多過任何一個香港明星嘅，即係女星啊，係好奇嘅。咁啊，你張子怡都唔係香港啦，係咯，佢哋楊紫瓊都唔係啦，係啦，咁呢兩個叫做比較大嘅，不過佢兩都係《卧虎藏龍》嘅，即係叫做國際華人女星咯。咁你跟住就 Maggie Q 其實就近年又靜咗啦，即係早一年都 OK 嘅，即係又做電視又做戲嘅。但近年又唔覺我唔知去咗邊喎又咁。不過佢都唔都係英文人嚟㗎啦，佢同個吳彥祖 係 英文 人， 係囉，雖然佢哋都講中文嘅，但係佢哋都係比較竹星嗰啲嚟㗎嘛。咁所以話真真正正係華人演員嗰班咁係呢幾個係事實嘅，你係阿成龍咁嘅，咁而家的確咁即係幾個都拍科幻片啦，係咪即係成龍楊紫瓊啊而家做緊 Star Trek 㗎嘛，即係嗰度電視。喂，佢又再翻嚟㗎喎，我以為佢就係第一集瓜咗老襯嘅算。 其實就係平行宇宙喎，佢竟然係。 係啊，佢竟然有係啊有出現翻咁。咁即係都有做啦，係啊，咁啊。咁啊，張子怡而家都竟然都加入戰圈，都整翻套科幻片，咁就係啦。 係。 咁啊，似乎呢個都叫做係，雖然又唔係話咩拍咗套咩勁戲大收都唔係，都賴嘢嘅都。咁但係都佢哋都肯啊，即係拍下科幻片啦，咁睇會唔會？ 唔係喎，但係佢可能接嗰時候可能真係諗住勁戲嚟㗎喎。 咁梗係啦，咁成龍都諗住得㗎。邊個係 諗住喺戲院做噶嘛？ 諗住唔得先啊！李思捷都諗住得嘅喎。 唔係，諗住 就 諗住戲院做㗎呢套戲係。 唔係，咁戲院做唔起，但係可即係會死㗎嘛？都有機會，即係冇諗過衰到要 Netflix 嘅，的確係咁。但係都得唔得都要睇最後嘅咁啊，好似暫時都的確唔係話有啲咩嘢。好好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變咗即係都希望唔會話蝕咗戲啊咁如果佢哋帶頭有拍下科幻片咁希望都有多啲華人參與即係科幻片即係唔係華語即係意思參與鬼佬嗰啲係啦咁下次就到阿吳彥祖拍呢個咩嘛呢個 Tomb Raider係啦係啦好啦係啦係啦係啦咁都有咁啊咁啦，咁啊， 吳彥祖其實一 不嬲 開啦， 拍開拍得最多係吳彦祖，就嗰個咩？ 上次講天氣嗰個都有去。 天氣有啦，再之前有嗰、那個係咪去咗嗰個咩衛星啊？嗰個就做細藝啲，嗰啲得人去咗個嗰、那個邊度衛星，即係全部都係冰嚟嘅咧，跟住又死曬咁嘅，又係係咯，又係成船人死曬咁嘅。 嗯， 去咗個幾多話土衛幾多號啊？定係幾多話？記唔記得有套咁嘅嘢？唔知叫咩咩 Europa 定咩？唔記得係咁上下嘅係。即係總之佢其中一個太空人嚟嘅，係啊。 即 係總之吳彦祖就不嬲參與嗰啲都係比較科幻啊奇怪嘅，好多都係。 咩木衛二報告喎？見到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嗰套都係又有佢嘅，好多嘅。吳彦祖啊，不嬲都有玩。 本身都你當係 喎，佢 得㗎啦。 佢連嗰套咩鐵 竹蜻蜓 即係都有份做喎。I'll fix it。我 Iron Fist 有啊有啊有做系啊，咁咪、做嗰好似公公咁嗰个啊，白头发噶嘛，系咯，有啊都有做，唔系，总之佢嗰啲奇幻啊、科幻不嬲都有做，咁你上次佢咪做乜嘢咯？ 魔兽 佢咪做嗰、那个嗰、那个叫咩话？系啊，都系佢啦，咁佢就不嬲有参与噶啦，不过而家就有其他，以为成龙嗰啲，你以前都唔会谂成龙都会拍科幻片嘅咩？咁样系咯。咁有喎、啊，又有喎、啊，而家咁啊，楊紫瓊咁又禮咁又張子怡都禮咁啊，以前冇諗過嘅，的確。 係啊。 咁啊，到呢樣呢一個 point 上面啊，好事啦。咁啊，希望都再繼續啦，唔好失咗個，即係覺得喂套戲唔得就，即係都唔得嘅。原來科幻片唔好咁啦，係啦，即係都可以再試嘅，係咯。咁啊，但係套戲本身今集套戲就唔係睇下咯，因為好睇就，我驚係入戲院睇都會唔得㗎。 哦，系啊，系啊，会戒 灯。入戏院睇一定唔得喎，一 即 系 又要换灯噶啦，到时间戏院系啦。 系啊， 所以系咯。 又俾人戒烂晒。 佢两条线，我觉得佢地球嗰个黑人带住个小朋友走烂，我觉得好睇过喺太空嗰几个人。 嗰条线佢就玩翻嗰个地牢嗰个嘢。 系啊，玩地牢。 我觉得好睇过个太 空。咁但系又好似唔关事咁样啊嘛，嗰件事。 除非佢搞埋个靓妹就关事啊，系嘛？ 咁樣啊！ 我哋去入到去裏面會 最尾個僆妹要走出嚟啊嘛，做翻上一集啲嘢。 係啊，又要走翻出嚟， 係嘛？個僆妹唔信有末日啊嘛，係嘛？ 啊，即係 俾只怪獸一嘢踩扁咗啊嘛！ 即係吸翻呢個上我哋話《Coverfield》第二集抄嗰套嘢咁樣吸翻落去，做翻半個鐘啊！ 嚇！唔知话点，但系嗰条线佢又冇咩嘢发生嘛，最衰 就系话咯。 可能我就系中意第一集就系怪兽走难咧，所以中意嗰条线多啲咯。 系，但系即系但系佢冇嘢发生咯，我好失望咯。 系啊，冇 嘢 发生噶， 我唔系话真系佢要搞啊，就佢唔变态，即系意思你发生啲嘢啊，大佬有啲危险啊，啲 惊险下咁样噶嘛，系啊。 咁就系咁啊，就匿埋咗嗰度就系咁咋，咁跟住系咁打电话吓咁。佢个地牢都收到先劲啊嘛，佢咩台噶系咯？即我哋而家都唔系好收得好好啦，大佬。佢收得个鼻烂咯，嘢仲收得咁清楚，咁劲咯，系咯，系咯。系唔知佢啦，咁总之佢今次呢套就点啊？古仔都唔使上晒啊，即系大致佢话佢哋要搵新能源，因为五年内就会冇晒能源啦。咁啊，整咗个太空站就原来喺度玩粒子加速。因为地球整就有危险喎，咁结果就喺上面试，咁但系试嚟试去都唔成功咁啦，例如咁啦，咁但系佢最后一次即系叫试咧，就点知就弹咗佢哋去另一个宇宙，咁就原来咗平行宇宙咁啊，咁啊要谂办法点翻嚟啦，有咁嘅故事， 系啦， 就系咁啦，系啦，就系咁简单啦，即 系 其实 系啦，咁中间当然好多啲你杀我杀你嗰啲咁嘅情节啦， 就系加个几套戏捞埋一齐嗰啲情节咯，中间就 系啦，唔系几套噶啦，我谂啊有史以嚟所有科幻片嘅情节佢有晒。 系啊， 系啦，系咯， 系嘛，就系得咁嘅啫，其实 冇错 嘅， 即系我觉得佢系 新意， 佢又有少少咧，又将嗰啲点讲啲神秘学嗰啲奇怪嘢又捞捞埋埋摆落去嘅，即系譬如佢点解嗰个人啊，即系首先系个女船员又会同啲电线黐埋一齐嗰度咧。我覺得佢係咪 嗰個額外嗰個唔知乜水嗰個一埲牆俾人即係入咗埲牆嗰個啦，係咯，即係簡單 嘅。 係。咁我覺得有少少唔知係咪佢想暗示，即係嗰啲費城實驗又玩翻嗰啲 係咪？ 我 覺得 直情係啊，直情係啊，即係同只船啲甲板融合咗嘛， 係啊，咁另外佢之後又做多次喎， 嗰啲都 係 㗎，係 啊， 係 啊， 嗰啲就係嗰啲，係直情係嗰啲啦，直情係玩緊嗰樣嘢啦。 嗯， 咪玩呢個冇所謂啊，因為呢個係 urban legend 嚟嘅啫嘛，人都玩得㗎，係玩呢個冇問題喎。 咁我覺得佢玩呢、這個，我又覺得，咦，都好似唔錯啊！其實嗰件事搞落咁大， 玩咯，但係跟住冇再玩落去咯。 係啦， 頭嗰半都係覺得幾吸引你嘅， 其實佢初頭嗰下有啲似Event Horizon 啊，係你記唔記得嗰啲Event Horizon， 即係講阿 Sam Neill 啊 ，Sam Neill 即係Jurassic Park 第一集 嗰個幾高嘅博士啊， 個博士啦，咁佢就。因為佢個老婆咧，佢哋嗰時最初就即係開發咗第一隻可以，即係可以，即係嗰個咁嘅，即係可以有個 drive 可以 hyperspace 到嘅船啊嘛。咁但係佢哋就話佢消失咗啊，即係從來都冇再翻嚟啊。咁佢就話即係唔知佢去咗邊咁。咁突然間隔咗唔知幾多年之後咧，喺冥王星軌道啊，好似就再出現啊嘛。咁佢咪講我哋話要上去救翻你，就係睇下發生咩事。咁其實一隻太空鬼船咁嘅。好就咁就上到就發覺佢哋咧，原來嗰個 drive 咧係帶咗佢哋去另一個世界。 係啊係啊，我就係覺得好似 佢形容係地獄啦，但你就當嗰係好似黑蘇魯神話去咗另一個宇宙，好多怪物。咁、其實佢哋啲船已經死曬嚇。咁同埋咧， 嗰個係幻覺嚟啊嘛， 你唔知係咪啦？總之去到只船咧，佢哋自己都不斷再見到自己好恐懼嘅嘢。咁啊，但嗰套戲咧其實真係幾得意嘅，幾得意嘅，即係又玩鬼，但又玩科幻，咁嗰套其實算係幾，都算係其中一套而家嘅，即係經典嚟，就算唔算係，但係你都要睇嘅嘢啦，最少 係 係 咯。我就係睇呢套嗰陣時，成日感覺到呢佢似呢套咯， 係初頭似， 係啊，同埋佢又講個，又係講嗰個嗰個陀螺儀咁樣，咁我覺得係咪有少少關係咁樣？ 冇， 但係佢之後又冇喎， 咁其實嗰套佢就講到其實隻船好似會食人咁嘅嘛，即係你個感覺淡色嘅靈魂咁。咁但係人哋玩足成套戲，咁佢呢度就其實淨有得開頭兩嘢，咁跟住咁你想玩咩㗎套嘢？不斷轉嘅，係啊，玩玩下依突然之間變咗異形，唔係變咗異種。瞓上張台度，你咪嚇，係咪佢劏劏下，突然間佢會突擊佢嘅咧？咁 彈翻起身 咧，定係走只怪出嚟咧？咁定咩咧？咁又冇怪，你先失望嘛？你諗住咁佢既然打得開個 portal， 殺整咗啲怪出嚟啦，咁佢又冇嘅喎。佢整個 portal 咧，原來打開咗喺地球啊，佢哋嗰度冇怪喎，地球啊走曬啲怪出嚟咁，即係佢，但係佢又冇影嘅喎。佢就係話 得個影咯， 係咯，得個影。佢話周圍爆炸，咁佢哋初初就話啊，梗係德國佬襲擊我哋啦咩？咁但係其實係啲怪獸襲擊佢哋。咁但係其實你唔會話睇唔到噶嘛。咁你就算呢個你就 miss 都好，你都見到隻大怪㗎。你唔會話唔係鏡頭就影唔到啫，大佬出咗鏡頭啫。咁佢冇鏡頭個關㗎嘛，個七鬼企喺度嗰陣，大佬。 第一集你手搖機都影得到啊？ 咪咯，唔係好明顯佢初頭嗰個黑鬼救個細路女嗰陣，你都見到上面好似有隻好巨型嘅嘢喺度行緊㗎啦。 黑影行過。 咪咯，咁佢睇唔到嘅咩？佢發雞盲㗎。但其實佢應該係見到嘅喎，因為如果唔係佢最尾點解話叫你唔好翻嚟啫？ 係咯，係咯。 佢係知有怪物嘅，如果就叫佢唔好降落嗰個位啊嘛，因為 咁咪就係咯。咁點解懶神秘又好似唔俾觀眾見咁嘅？我哋都睇過第一集㗎啦，你咪想呃到我啊？冇怪獸啊，有怪獸就正路啦，冇怪獸至奇啦。 咁樣， 你都 twist 唔到我哋啲位，你唔好去 twist 啦，你唔好 Alien 第二集仲。咪咗 Predator 第二集，你仲呃我嗰個森林做咩啫？我都知嗰只係 Predator 嚟噶啦，睇咗第一集，你唔使穿多我潛伏過呢件事，即係唔知係所以啲位全部啲計算佢係有，但係錯大嘅啲計算都係。咁啊，總之就唔知點解啦。今次呢套係完全唔得嘅，即係論劇 都幾失望嘅， 已經輸咗噶啦。 系啊， 唔好讲演出，演出冇戏可演啦。班演员其实你就算佢哋 冇咩 做，点解佢哋都尽力要演啦？咁啊，管大佢有咩可以做咧？ 系啊， 你张子怡可以点咧？ 你唯一集中咗就系得佢喺个女主角嗰度嘅啫，其实啲戏主 角。多少少，多少少，但系都冇乜嘅，其实 系咯， 好少。 咁我上次Civil War 嗰个奸角又直头冇戏演嘅，就话张子怡男朋友嗰个德国人。 C4 War 嘅奸角，佢係嗰個嚟㗎。 系啊，即系上次诶一级双雄嗰个， 系啊系啊， 即系佢 系咯，系啊系佢系佢系佢， 咁多样嚟噶， 同埋都冇晒口音啊嘛呢度， 我真系睇唔认唔到，认唔 系啊，我认到啊， 个 老大佢，哦，佢竟然系呢个力高难武达啊， 系啊，即系都嘥咗个演， 哇，佢上次演得几好啊，系咯， 系咯。 你又就嘥咗嘅。 呢度系冇戏可演啊，即系又系逢佢攞，边个演啊？ 即系 又 俾张燕食住俾佢闹佢，咁嗰啲咁样嚟啊？ 冇人有戏演嘅呢套戏，根本个嗰啲角色就写得好平面，系咯。咁即系不如得不打讲埋啦，系咯，不打系咯。 系啊，不打觉得点啊？ 快啲讲。 每日咁咯，我真系觉得又 即系不打差唔多噶啦，不打系啦，其实 系我差唔多，差唔多。 不打好惨啊！而家喺街啊，从我哋录紧系啊系啊，不起咁啊，大佬。 特别特别特别，而家费事讲啊，总之好特别。 不打要 你问我都会失望嘅，系啊，失望嘅，同埋又真系好明显啊，即系收集感戏咯。我真系觉得，我其实我都系快咁睇啫，我又唔系牵住情绪嗰啲， 系即系冇牵住睇噶，你就算睇晒都 系牵唔住啊，真系系啊，好松嘅其实系啊，即系整啲惊吓啦，又有啲咁样阴阴阳阳咁样，唉，咁失望咯，你问我真系 系啊，散得好犀利啊，套戏啊， 系啊，冇错冇 错，即系作为呢一个系列嘅第三十，其实唔合格啊，可以讲系。 系啊系啊，我又 咁我补翻阿 J J Evans 话会有第四集嘅， 真噶 系 系啊，佢但系嗱啲资料就 咩背景啊？咩背景啊？ 佢会变成二次大战嘅纳粹恐怖实验啊？ 咁如果係啊，呢個題材就好啲嘅， 好似啲棍喎， 佢將規模縮翻好細 嘅，係 又去又去翻細， 都細規模 先 多，係又係同阿 肥佬 肥佬 導演 乜嘢啊？ 反而可能會好啲啊，縮到咁細咯， 反而 好 啲 喎，又混翻一間屋裏面發生咁嗰啲啦， 係啊， 咁可能會好啲， 好啲係咪？ 只怪獸啊，我覺得你起碼都要 係。 點會冇怪獸㗎？ 呢集係大佬啊，啲怪獸又襯底嘅大佬。 系咯，唔关事嘅啲怪兽系。 点会冇一只怪兽行出？ 有啊，佢最尾嗰场有噶，有个天哇咁样。 系，好大只噶嘛。又系第一集嗰只嚟噶嘛。 系变咗好大只咯。 系变咗大只。 我觉得佢好似呢个咩呢个侏罗纪公园只暴龙咁，临尾出嚟玩嘢咁咯。 冇啊，做到咁都好啊，做唔到啊。 系啊，佢都冇互动嘅，出嚟啫嘛，佢出现啫嘛， 系咯， 都冇。 我谂佢再癫啲，应该咧个地球突然间爆开，爆只怪兽出嚟，食咗佢个太空船，完场。 咁变咗咩咯？变咗变咗个续集 啲啊嘛，唔系佢冇关噶，啲续集不嬲都冇关噶。 佢讲几时都得嘅，其实。 佢含球铲 OK 嘅。 你咁高个地球而家， 含 球铲 OK， 系 OK。佢呢个古仔不嬲都系含球铲冇问题。佢个地球含球铲啫嘛，第二个地球冇事啊。 平衡宇宙 系咯，即系你真系谂嗰个系 Marvel 啫嘛，即系有六一六，有好多其他嘅地球噶，唔紧要噶，佢哋死晒都 OK 嘅。咁唔系佢最尾嗰个唔惊吓诶，即系其实你如果佢根本就想吓你啫嘛，最尾嗰下就做唔到咯。 唔系，如果喺戏院咧有机会。都会俾佢吓到嘅，但系你喺屋企咧，你真系零机会率啦，我觉得系。 我觉得系零机会。 佢最后嗰下真系佢最大嘅败笔嚟噶。其实佢系咧，不如穿过咗大气层之后，跟住有只怪喺度等住佢。即系佢睇唔到，以为好有希望，我哋完成咗任务翻嚟啦。咁跟住先至突然間攋嘢，咁我唔知你隻嘢做乜啦，隻嘢又唔使大到咁嘅，你做翻第一集咁大就夠噶啦。 喂，即係佢呢個係外星生命啊嘛，即係最嬲尾呢下 twist 你咁樣之後啊，真係有嘢喎咁樣咁啊嘛。 係咯，係咯，咁咪得咯，佢唔好嗰下真係交到無倫啊！突然間個雲層到咁樣，一係佢就再大啲，成個地球咁大咧，巨型零波嚟噶嘛，最少 係大帽咁樣。 咪巨型凌波丽咁喺个夹出嚟，喺个地球孵化出嚟咁样系咪？咁你一系又夸啲，唔好半桶水咁咯。 咩话？突然之间有个圈咁圈翻，圈到剩低中间，然之后嗰只即系哇咁样。 佢夹出嚟嗰下咧， 系咯， 又唔系同佢只嗰只会返回舱有咩关系咁？都冇关系嘅。 系啊， 系 做咩啫？ 唔系你反而啊，可能系个返回舱落到地球，然之后。吓个水喺度震下震下震下咁样，咁你吓真系有嘢， 又系呢啲， 好啊，好啲。 总之唔系佢个穿过个云层之后见到，即系已经 已經爛曬咪得咯。咪成個地都係唔同嘅怪獸咁得唔得啊？怪獸島咁。 咪你翻好似嗰啲咧動畫。 係咯，咁咪完場咁得唔得啊？咁你都好過而家咁啊！而家哇，突然交到你唔係啊，大佬。即 係 冇錯，包膠都好緊要㗎，有一個嗰、那個結尾係，咪又或者佢再唔係，佢淨係影個黑鬼，佢咪不斷影個電腦叫佢唔好翻嚟，佢唔好翻，你咪影啦。其實初初救個細路女想見到啲乜咯，你補翻一個 shot 啦，然後向上望見到只大怪獸咁咪得咯，得唔得啊？最簡單啦，呢、這個 咁咪仲利落啲咯， 仲利 落 啲，係啦。其實點解叫唔好翻嚟咧？原來佢救個細路女嗰陣已經見到只怪獸，不過頭先冇影啫。都冇啫，即係都好低裝㗎啦，其實已經老實講佢啊，都好低裝嘅，但係唔好再低裝嘅。佢而家呢個結局，我梗係覺得係最 cheap 嘅結局咯。算數啦，係，我覺得佢唔影都仲好啲啊，係，佢唔講都叫佢唔翻嚟，都仲好啲啊，係，咁啊，總之不斷我影咗黑鬼，冇翻嚟啊，冇翻嚟啊，咁咪完咯， 一拉歪咁樣就算 咯。跟住聽到怪獸叫啦，唔得，我唔影，咁啊，即係有嘢啦，咪完咯。咁你睇過第一集㗎嘛？呢個 cover feel 嚟㗎嘛？咁啊話咗俾你聽，怪獸唔使，唔使下影嘅，哥斯拉有時都係俾把聲你聽嘅啫。系嘛？你唔使見到人， 地震咯，啲水震。 你成日聽到唔係哥斯拉唔玩呢啲噶，都成日叫嘅啫。 借震借叫， 咪叫咯，叫成日都。 你扮到唔 似。 咁咪成日都係咁聲嘅啫嘛，咁你咪講完，做咩？做咩要影啫？影都唔使影好咩？呢個哥斯拉咁咁完咯，做咩？係上次啊，嗰套咩鬼嘢都係咁完嘅啫嘛。上次嗰套乜鬼嘢話 King Kong？系咪？系咪？系咪？骷髅岛啊嘛， 系骷髅岛，骷髅岛， 骷髅岛最尾咪又系咁影住啲相啫嘛。 系啊，第二啲怪兽啊，系啊，啲相 影住啲遗迹，跟住佢最尾咪整声哥斯拉叫俾你听，咪完场。使乜影哥斯拉啫？就乜要影嘅咩？ 系， 即系都咪好啲咯。即系呢个起码你收得系啊。 嗯， 咁就唔影，有时唔交代你，反而靠你自己个。即係個觀眾想象咧，咁有味道嗰啲。即係如果你本來嗰個表現係會交，就唔好影，唔影一定唔交㗎，冇影。你自己想象啫嘛，係咪？想象就最靚㗎啦，係咯，慳翻，特寫唔使。咁咪講我哋，你都唔使影佢見到乜嘅喎，你就唔好影啊。係，你再影嗰個女主角地啊，見到佢哋個驚，個樣好驚啊！哇，咁完啦，得唔得？得唔得？我可能 O K 喎，可能你俾呢個 ending 我咧，我仲想睇第四集。 系。 呢個 ending 唔使睇啦，咩同埋其實佢都冇呢度都做唔到落去 㗎。系。 佢下次都唔係講呢度落去啦，佢都 零。一定都唔係講呢啲 嘅。係咯，佢都零呢個故事啦。咁呢集收得靚少少，俾翻個希望人啊嘛。呢個 ending 你真係，呢個 ending 即係話俾你聽，唔會下一集㗎啦，意思。唔係，即係其實即係趕曬下。其實有幾多人睇完覺得 O K 啊？暫時。 應該冇啦，係嘛？ 我有啲人覺得即係可以都睇下咯，咁咯，即係你話個好睇就真係未聽過。 係喎，好睇一定好。 冇啦，即係我睇下咯，睇下當普通睇下戲啦，都還可以嘅 咁。咁你咪照睇咯。 係咯係咯，當普普通通睇到太空片咁咯，咁咯 咁 㗎。咁 佢選擇擺喺 Netflix 做都明智抉擇嚟嘅，其實起碼收咗錢先啦。 唔知啊，咁如果你純粹從經濟角度，佢回收嘅角度，資金回收嘅角度係咯， 係 咯，係咯，算 係。但係你個電影系列嗱，其實仲有一個論點去談論嘅，就係到底 你第四集仲可以擺咩做咧？ 佢一路唔出廣告，而係突然間即係呢個鐘出就下一個鐘就做咧。其實呢個係咪真係一個聰明嘅，即係所謂等你冇得諗啊？ 係， 唔係佢玩一次嘅就呢條橋先可以 係。 即係你下一次 可以用，係擺呢個 Super Bowl 呢啲咁勁嘅地方買咯，因為即係幾乎係所有人都會睇到呢個廣告啊嘛，即係最少喺 咁但係喺 Netflix 度又收曬錢，你咁樣樣賣個廣告做咩咧？ 唔係 Netflix 賣嘅嗰個廣告應該係。 哦，咁樣，唉，咁啊真 係。係 Netflix 自己宣傳嘅，我理解應該係。唔係電影公司收咗錢走咗㗎啦，嗰班人啊，咁我仲要做埋宣傳嗱，所以你 關人 啦， 收錢， 你幾條數㗎？因為咧，電影公司除咗收唔收到票房之外，喂， 個宣傳費分分鐘同拍到戲咁貴啊！大佬，你估平？ 係差唔多，差唔多。呢個真係一比一嘅。 我又慳翻呢一度，喂，咁我唔使收翻好多啫。咁你總之你，我唔蝕。咁你咪 Netflix， 你咪自己宣傳咯。我賣咗俾你宣傳咁啊，關我咩事啫？即係我賣咗套劇俾你無線播，唔通我宣傳咩？梗係你無線宣傳啦。係應該係咁㗎，係嘛？系咯，咁应该系 Netflix 卖落去 Super Bowl 嘅，咁其实今次都算 抌， 对 Netflix 嚟讲啊，抌本好贵嘅 Super Bowl 一秒， 咁但系做咗一样咁嘅嘢，咁就啊宣传好咁嘅戏，咁会唔会啊？ 哦，一唔系啊，你唔睇你唔知噶。你睇完講翻轉頭，因為你當時話，喂，一陣間就會做嘅呢套戲，咁的確，你會唔會唔睇呢？有 好 多 人睇， 有好多人睇㗎，係啊，哦，睇完唔好睇已經係後話啦。 咁你 係即係都當咗 寫出嚟就好勁㗎啦，會變成。 係啊，係啊。 點知佢好誇張㗎？佢喺嗰套。 哦，咁你 Super Bowl 賣廣告就有一定嘅成效嘅。 哇！咁你嗰條數會做到好靚㗎嘛咧？ 即係如果我哋有錢可以喺 Super Bowl 賣一次沙拉全米睇廣告，我哋一定贏曬嘅，你放心。 咁你講下，要實好多人 要發達咗先得啦。我哋總有要人發達先得，係咪？ 嚇、啊！ 即係 咁唔知嘅，可能 Super Bowl 知俾我咧，你又點知咧？好難講嘅呢啲嘢，即係唔一定有時係關錢事嘅。即係我意，你唔好理點解會賣，即係我意思你喺 Super Bowl 度賣得廣告，你 win 緊嘅。因為其實嗰個係全部，即係起碼最少喺美國，佢全部人都喺嗰個 全國全美國 睇緊，係啦，嗰個係接觸上差唔多 100% 嘅接觸率係。咁你係咯，同埋個個都係。唔好以為去咗廁所喎，喺 Super Bowl 嘅廣告時間真係最精彩嘅喎，即係其實因為個個都會拍得好特別嘅廣告，唔係播翻平時嗰、那個喎，唔係德成介紹嚟喎， 係， 即係就算德成拍都會另外拍個新嘅喎，係啦，都會揾翻阿智叔啊拍個新版係嘛，係啦，咁啦，咁睇下咯，咁呢個冇嘅論成敗係嘛，咁呢個宣傳策略係的確幾特別，不過即係我只想講好特別咯。即一路唔賣啊，一路餓，即冇宣傳啊，係啊，即突然間就話俾你聽，一等就做，係啦。咁但係佢就喺一個一定大家會睇到嘅渠道度賣啊嘛，唔係求其賣啊嘛。咁但係咁講喎，我又令我諗法就係 Netflix 係全世界人睇噶嘛。你雖然你賣到 Super Bowl 啫，又關我哋咩事咧？咁唔通其他世界其他地方都一定睇緊 Super Bowl 咩？咁其他人咪其實唔知咯。 就係而家嗰啲消息流量已經係快 咁，當然 係通曬啦。 其實你睇一個 Super Bowl 已經基本上全球嘅人都知啊，下一秒已經係。 咁啊係 Super Bowl 變咗一個話題咯。 因為有好多 大 Super Bowl 係幾嘅話題， 好多大片嘅trailer 都喺嗰度做，我哋一陣都會講㗎，係啊。係 咯 係咯，咁啊係都啱嘅。即係雖然你唔睇嗰個球賽啫，但係都會 係啊， 但係嗰單消息係洗版 係都係嘅，係啊，都係嘅。咁可能佢都知道 效應係好犀利嘅， 效應犀利咁呢套都好多人都差唔多即時都睇咗啦，好多朋友都即係香港嘅朋友嗰啲。 你想象下嗰一晚幾多嘅人一？嗰一晚淨係嗰一晚有幾多人睇？ 我哋睇得遲啲，好多人即晚已經睇咗啦，已經講緊啦，我見到已經講嘅中文喎，我講緊，哇！點解張子怡都全在講中文啲？ 因為 已經講緊 同步上噶嘛。 係啊，係啊，我哋已經係再第二轉、第三轉先睇噶啦。 我哋可能要等放工先翻屋企睇。 係啦，冇錯，佢真係第一時間已經睇咗。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哦，咩以為咧？係咯，咁啊，呢套就係咯，睇佢點啊？我覺得。咁佢再有四咁啊！如果題材 OK， 睇下嘅。我驚都係 Netflix 噶啦。你今集 Netflix 得唔得？下一集就上翻戲院咧。 係啊，你都好難再上翻戲院。 我就覺得都咪有啲跌落嚟嘅感覺咯。 係啊， 即係 電視劇添啊！下次係 變 Coverfield TV 啊嘛。 唉，好啦。 如果佢有料又唔虚嘅，系咯，我啊惊冇。 集一个小故事，但系就同 Coverfield 有关都。 哦 ，Coverfield 变咗系黑镜。 系啦，一都系黑镜。 我其实都得噶，点解唔得咧？反正其实佢都冇关嘅。咁佢深究唔知点解？ 有好多奇怪故事噶 啦，系啊，唔知点解我条街叫 Coverfield 又好，嗰条友叫 Coverfield 又得，只狗叫 Coverfield 又得，咁系啦 ，Coverfield 可以系 anything， 系啦，即系系咯。唔係咁呢個使唔使介紹翻？呢個嗱，你睇下北打係咪走咗先啊？北打真係仲喺度，仲喺街啊！係啦，我哋繼續介紹翻啦。嗱 ，Coverfield 十上次嗰套，佢嗰套原裝係咩嚟？等一陣，等下分分講啊，好嘛？ 好啊， 好啊， 好啊 ，thank you， 唔該曬，拜拜， 好，唔該曬，拜拜。 系啦，咁啊，纷纷同大家介绍下，到底呢一个嘅Cooperfield 上一集啊，嗰、那个末世街十号啊，喂，其实嗰个原本嘅故事系点样嘅咧？点样搵另一套黑镜嘅嘢出嚟，系乜嘢回事 咧？啊，原本嗰个故事就系嚟自一个叫做《重金属千年史》啊，第一季，其实英文就叫应该叫做Metal Chronicles 咁样嘅一个电 视剧。系啦，即系佢唔系英文嘅原本个名，因为好似系唔知 道。原本唔系英文， 边鬼度嘅嘢，系欧洲嘢嚟嘅，系啦系啦。不过嗰个剧讲英文嘅，放心，个剧唔系咁讲第啲文。 咁就有两季嘅，嗰套电视剧有两季嘅， 系 每一季有六集咁样嘅。 系 咁就呢一个末世街十号呢个故事，应该就系嚟自第一季嘅第二集。 系啦，就系第一季。 佢名叫做 Shelter B 嘅嗰个剧集名。 即系 叫 Shelter B。 系啦，即系个女仔嘅身份啦，即系呢个意思就系。即係我走入去個避難所咁啦，我避難，係啦。咁其實個故事基本上係一樣咁滯嘅，同 就話俾你聽，出面就世界末日㗎啦，我哋就喺呢個地下室裏面繼續生活，得我哋兩個啫。 係啦，佢係得兩個，唔係三個嘅，得啲男一女，係啦。 咁我又冇咁醜樣嘅， 哦，型嘅都係啊， 好嘅都四眼佬嚟嘅，都斯文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咁樣其實到最尾就其實一模一樣。 那個女仔就多謝佢嘅，就唔會好似嗰套咩一路懷疑佢又冇，佢又就唔係韞住個女仔嘅，亦都咁多謝佢，仲有同佢。 放佢，心尾就接受咁樣。 係啦，有藏戲添，甚至乎發生過係啦。 係啦，咁到最尾都發覺咗呢個男仔原來都有啲鬼衰嘢嘅。 古怪係啦，係啦，係啦。 咁啊，都係唔係好人嚟㗎啦？咁啊。 就懷疑其實佢呃佢嘅，其實出面世界冇活日一樣嘅呢度。 因為佢抄咗好多啲相影佢啊嘛。 係都係咁啦，係啦，影佢，呢係咪 嗰個活世界同佢一樣？ 係啦，咁樣出面太老，其實佢呃佢話佢其實禁固緊佢咧，咁都係咁諗嘅啫。咁啊，跟住 佢就反抗， 就走出嚟啦，係啦，一樣。 發覺原來真係世界末日嘅出面， 係啦，冇呃佢咁咪冇喊咯。 世界末日嗰度就完咗㗎啦，就冇再打怪獸。 哦，係冇打怪獸，冇怪獸嘅，即係世界末日，即係佢冇話有怪獸。 真係一個世界末日嚟。 係啦，即係可能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咁啫，佢唔係怪嘅嚇。 係啦， 冇話咩怪。 末世街十號個故事好明顯就嚟自呢度。 我唔知故事㗎，你見到佢有啲場口都一樣嘅，嗰啲沖涼啊嗰啲位有一樣一模一樣嘅。 因為呢一套嗱，我睇翻 Wiki 咧，呢一集上映嘅時間咧，係2012年10月27日。 係好早㗎啦，係啊。 咁好明顯係早過末世街。 早好多， 係啊，係咯，起碼早兩三年啦，如果係咁。 嗱，因為咧佢呢個東西咧，其實本身好似係漫畫先嘅，即係佢呢個其實係將一啲。佢本身呢、這個咩啊咩金屬乜鬼 experience 先，其實係你話其實應該係同 Heavy Metal 一樣係一個漫畫。 美國如果你話要對比美就係、是、美國嘅 Heavy Metal 啦。 其實 Heavy Metal 唔係歐洲嘅咩？我哋話係咯，唔好理佢啦，即係總之都係一啲。 知佢就喎美國嘅。 總之都係一啲短篇嘅科幻或者奇幻故事。 佢未必科幻嘅， 係啦，科奇幻嘅 多嘅佢係。 係啦，因為佢有時都玩中古嘅，所以唔好理佢啦，有魔法嘅咁 總之都有啲 科奇幻啦，咁啊咁嘅一啲短篇故事嘅雜誌，咁即係漫畫嚟嘅。咁其實佢都係嘅，咁你當呢個係歐洲嗰邊，咁其實佢就將中間一啲故事就拍咗做劇咁咯，你當係咯。咁我懷疑本身應該係 拍過電影嘅， 係啦，卡通。系啦， 有套卡通片嘅，都應該80年代噶啦，嗰時係。 冇錯，啲 feel 都有啲哥布拉咁，要你睇嗰陣覺得 其實你而家睇翻可以睇 He-Man 咁啊，就 係 He-Man 係啊 ，He-Man 啊哥布拉咁啦，即係啲星球嘅。 係啊 係 啊。 唔知點有時啊，有啲好高科技，但係有時啊都係把劍咁嗰啲咁怪。 就有啲即係加埋啲重型搖滾音樂。 係啦，即係我哋嗰時叫嗰啲做。即係劍與星球啊嘛，呢啲叫做就係，即係啦咁嘅嘢啊嘛，嗰類嘢啦，係啦。咁佢呢套其實都係嘅，因為其他嗰啲古仔都係奇幻啲嘅，係啦。咁喺呢個就相對算現實啲，係啦。即係你可以講，其實你話佢其實冇怪都得㗎，佢係世界末日，即係佢冇怪㗎。咁呢個故事可以話係，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只不過係一個懸疑故事啫。咁但係佢有冇呃佢？其實佢係呃佢定係佢真係救佢咁？咁佢係純粹玩呢個心理位，咁甚至乎呢個你擺上個舞台度做都仲得嘅，舞台劇都做到。 因為得一個景嘅啫。 係啊，得一個景嘅，咁我覺得好好嘅，呢個古仔的確寫得唔錯嘅，係嗰個心理嘅，即係其實你自己要博弈啊嘛，咁如果你出咗去真係世界末日，咁你咪死咯。 呢啲 咁佢都講過係會死嘅，唔學香港絕對拍到，即係唔係啊？香港 TVB 都拍到啦，唔好話係， 唔 係即 係 TVB 你直頭嗰陣時係啦係啦。 幻 海奇情 系啦，幻海奇情都拍到啊！即根本唔需要有啲咩嘢特別嘅武，甚至系武特技， 十五分鐘可以做完嘅一個故事。 系啊，你所謂出出嚟見到末日，你點表達嘅啫？咁佢出嚟見到廢墟咁，你你啲廢墟，我諗而家係 C G 點樣整到嘅？係 咯， 係咯，咁冇難度嘅，基本上係啦。咁但係真係賣條橋咯，而係寫得唔錯嘅呢個故仔係。 咁所以系正嘅， 原來係嚟自呢一度嘅，咁但係我最弊又唔好見佢有俾翻 credit， 咁我都唔知佢中間其實大家有啲咩關係啊，咁如果佢係拍呢個故事，應該講明啊嘛，即係等於鐵甲鋼拳，咁佢有講明其實係 Charlie Song 嘅其中一集嚟噶嘛， 係 鐵甲鋼拳啦， 但係又冇我冇聽過有人提出過話咁樣喎，即係佢抄呢一部嘢喎， 我係唯一一個提出過嘅人。 系咯，我之前我都未聽過。 系啊，咁就 唔係你講我都唔知。 其實嗰時我哋之後嗰就去講嘅，即係講完《美少女十號》我都講咗一次，但係就好似唔係好詳細介紹嘅，即係話係又得個電視啊，咁我哋擺咗上網，大家自己睇啦。咁唯一又推翻嗰個 po 上嚟喎。咁如果大家未睇過呢一集啊，呢個咩話？呢個叫做咩重金屬？ 重金屬狂潮啊！重金屬 唔係 重金屬編年史啊！ 係唔係另外嗰套機械人加隆？ 唔係嗰度 重金屬編年史啊！咁其實呢一集咧，直情 YouTube 都仲喺度，咁大家睇翻，大家比較下係唔係即係一樣咧？咁我哋又覺得係一模一樣咯，只係啲細節位唔同咗嘅啫。 係 唔係抄啊？直情係呢個故仔， 就九成一樣嘅啦，已經。 佢就係攞咗呢個故仔嚟做，係啊。咁我唔知中間佢哋係點樣丟嘅啦，或者其實係有買版權嘅咁嗰啲，咁佢冇講嘅。不過可能佢又唔係出名嘅，原本呢個電視劇好多人都冇睇過。 系 咯， 怪怪地 嘅。咁但系呢个电视其实系网上有得睇嘅，你打搵啦，系咯，系咯，有嘅。你用头先叫咩名啊？用翻呢个名搵就有噶啦。 Metal Chronicles 或者你打重金属编年史。 系啊，重金属编年史系乜鬼？风林网咩全走翻晒嘅。 点都有啲 嘅。有两辑噶，咁我竟然有睇嘅嗰时，但系嗰啲古仔真系怪得好紧要噶，你真系 He-Man 咁又有咩即系好怪嘅啲古仔，系啊。但佢有啲咧梳頭係好中古嘅，但係打下原來科技喎。佢咁至怪喎，係啊！佢第一個故事咪咯，佢話嗰佢哋咩要咩打低曬所有人，最後可以做王啊嘛，係可以做新嘅王，因為個舊嘅王就死嘅，咁就邊個即係喺個城度邊個打咧？咁最尾梗係個男主角贏曬啦，咁你一定係 O K 嘅。你喺度睇就一個中古嘅故事啦，係咪？佢話咁最尾贏咗啦，咁佢就話佢就係繼承佢，咁原來。帶一帶嗰個皇冠咧，原來咧佢係機械嘅，即係唔係即係佢嗰個城好似中古，但係其實好高科技。佢原來跟住就攞咗佢個腦出嚟咧，就換咗原本嗰個皇帝個腦落去啊！即係原來佢搞咁多嘢咧，就為咗攞最強嘅身體。係。咁原來咧，嗰個王由頭到尾咧咁耐咧，都係不斷換落去嘅啫，都係佢嚟嘅。即係總之嗰個老咗啦，咁佢咪又挑選最新嘅。就是、最強戰士咯，咁啊個個都挑選嗰陣就個個都好勁嘅，個個都 He-Man 咁嘅，係啦，咁咪用到老謝啦，咁佢咪又再嚟一次咯，咁佢又係咁嘅啫，咁但係你睇到未啊？原來咁高科技嘅，有機械人嘅喎裏邊咁，或者表面上好似中古咁，咁所以其實佢呢啲都係好玩嘢嘅，呢啲歐洲嗰啲真係好玩嘢。咁呢度如果大家對歐洲嗰類咁嘅 style 有興趣，真係可以睇睇，係啦，但係唔係個個頂得順嘅呢啲即係佢比 Tang Girl 仲怪好多嘅。唔知大家記唔記得有 Tang Girl 呢個咁嘅東西啊？即係講呢個吞頭女就揸住架坦克，佢將個坦克遊到好古靈精怪嘅。 粉紅色係咪？好似係粉紅色 嘅。係粉紅色嘅，係啊。好睇啊嗰套，好睇啊嗰套。咁但係嗰套好似係 Heavy Metal 定唔知邊本嘢連載係。咁但係呢啲就好歐洲式嘅，即係嗰啲瘋狂好多嘅，係啊。咁其實 Judge Dredd 都係類似呢啲咁嘅，又係呢啲咁嘅。系啦，咁啊 OK 嘅，系啦，系啦，其實即係如果大家想哇煲肉麥，佢真係煲肉麥嘅啫，你冇諗過嗰啲故事。但佢可惜呢一個系列即係拍嘅成本就唔好高嘅啲作品。 嗯， 咁所以佢啲搞到上太空嗰啲，你就你唔好太過要求啦。係啦，就睇 story 啦，大家係啦，就唔係黑鏡嗰個級數嘅製作咯，應該咁講。 哦，唔係啊， 佢係賣古仔嘅啫。咁其實你出嚟，你當睇下哥布拉咁嗰啲，咁就似嗰啲啦，你當係啦。 係啦，咁好古怪嘅啲古仔，每一個都係自己獨立嘅，係啦，係啦。咁其實應該最現實係頭先講嗰個《潛沒世界》嗰個啦，即係咩《Shelter Me》啊，定咩係咪 Shelter Me》 係啦，呢個係最現實嘅呢個故仔係咁啦。咁佢有玩好多好多古古怪怪、古古怪嘅故事，咁第一樣趣就揾嚟睇翻啦。係，喂，好啦，咁我哋係咪去嗰個訪問先，好唔好？ 係。聽個訪問先， 聽個訪問先啦。佢都講好耐㗎訪問，咁翻嚟咧，嗱，如果大家唔係第一頁都係照聽，冇所謂嘅。咁我哋訪問翻嚟咧，就會繼續講一下啲雜啲嘅嘢啦。可能我哋睇咗啲乜嘢其他嘢啊 ，C3 啊，好嘛？同大家再講啊。好，咁啊，咁我哋好啦，咁啊休息一陣，咁就去一去啊，聽一下講唔斷氣嘅係咪叫主筆咧？應該係嘛？即係佢個網嘅。系啦， 版主咯， 版主啦，系啦，系咯，就 Oscar 同我哋倾下电影啊，咁到底香港电影有乜嘢嘅困局咧？到底系啦，咁即系咁但系困局中又其实有咩嘅希望咧？咁其实系我哋会讲好多嘢嘅，都系倾咗好多嘢，系，好，咁大家听个访问先啦。